记不结局。我放任了情绪，我闭上了眼睛，我用眼角泪滴打湿了我心底。可惜的结局，我放任了情绪，我闭上了眼睛，我用眼角泪滴打湿了我心底。你离去的背影渐渐地不清晰，这空荡